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最近几天呢根据当前的季节， 嗯， 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脾胃方面的养生保健的知识。 嗯， 在节目中和大家谈到了由脾胃不好引起的病症还真不少。 对，就说呢，我们呢这档节目是贴近实际，贴近健康，根据季节的变化，人体呢容易发生哪些疾病，我们给大家做了些叙述，特别是根据这个季节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示。 是的。 是啊， 还是一个字，防。 没错， 在疾病到来之前给大家支支招，普及一些知识。 对，所以我们要想健康呢有三大要素。一大要素就是我们对健康这个意识要不断的增强，有些健康观念呢可能不正确，应该调一调，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不断的增长健康方面的知识。 是的， 掌握一些养生保健呢预防啊，是吧，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三呢，你有意识了，你有知识了，但是你没有方法和措施， 那也不行。 所以呢我们说想健康吗？ 想啊。 你们大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说想。你必须有先决条件，而不是简单的上嘴唇下嘴唇一碰，不是，你是真想是假想，那我们都有标准的，是不是？ 得有实际行动。 哎，对，啊，这是一个。什么叫实际行动啊？你得三头啊。 你得拿出来时间去学习。 对，还要拿出精力，拿出时间是干什么？你学，你操作。 是的。 知识呢，你得不断的积累。 对， 是这样的啊。所以想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得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提供一些知识，让大家呢有的放矢的，是吧，结合自己，结合一个季节变化，也结合呢自己的身体疾病的这个情况有针对性的也就是呢中医的传统理论叫做辨证施治的去做。那就需要给自己什么呢？要给自己的身体要定位定性，这一点特别重要。你是属于健康啊、亚健康啊还是疾病啊，这是三类人群嘛。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处于呢亚健康，有70%，那么还有25%呢 那处于疾病啊，属于这类的啊。所以首先要定位，有疾病的应该怎么办，有亚健康的啊，属于亚健康这个状态应该怎么办。 属于亚健康的呢，我们就掌握这些保健知识和方法去防，有针对性的去防， 这话就对了。 属于有病的呢，那么我们掌握的这些方法去针对性的去调。 在你有病的时候，你是急性病啊，是慢性病啊，还是传染病啊，你这个性质还都得分清楚了。 是的。 所以现在医学统计，我们的病呢有 80% 啊到 85% 都属于什么呢，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都可以通过调养， 就是靠自己的平时养和调了。 哎，这就对了。这就我们把宏观的这些事情呢就给大家说得清楚了。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积极为大家提供一些知识，另外呢提供一些方法。而且方法我们用的是什么，自然的方法。 对。 如何给大家怎么省钱，怎么省事，怎么方便，怎么有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啊不少的工作。这方面还说姚老师啊，如其前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其他的我们养生堂的老师们给大家出了本呢验方。我看了看啊，设计的还蛮不错，是不是？ 因为每个月哈，我们都有一次巡回大课 哦， 就有好多老朋友就给提出来了。哎呀，让李老师啊，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些小方法，在广播中讲一讲一些验方。后来我就想啊，这么多方法，一个一个讲，不如我把您讲过的方法做一个收集和整理和一个汇编。后来呢，哈，我就和领导提了这个建议。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编辑成册，编写成了一本验方大全。我们用了将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李老师十几年在广播中讲到的一些偏方验方，还有大家用过的效果好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做了一次收集和整理，编辑成册，给它取名为验方大全。为什么说叫验方呢？它必须得有效果， 对， 而且还得简单，还得方便，实用性强。从头到脚共把它分了13个章节 哦， 涉及到的偏方230多， 哇，真不少， 供大家平常使用。你说大家在广播当中也记了不少，但是有时一找找不到， 哎， 你要把它编辑成书呢好查找。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脾胃病，哎，这个脾胃病怎么调，有没有这方面的方子呢？有，咱们讲过生姜小枣方。你看看很多人用了，那么打嗝的、嗳气的、胃寒的、反酸的，哎，用了还真解决了。 你看看 这些验法，当然也得对症。哎，有的人确实用了效果不错。 没错，这个刚才啊，姚老师啊，把这个咱们这个验方啊，这本小册子呢，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是吧？为什么叫验方呢？它是呢，经过实践检验的。觉得呢不错，有效，而且呢效果呢许多人反应挺好。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北京讲了今年算11年吧。 对。 啊，一般呢我们呢一般有心的这些呢听众朋友，就是有能力的能够做记录的，那是两本日记。一本呢是听着我们的节目，把一些知识的重点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为大家出的这些方法以及呢验方，也写在一个笔记上，完之后呢再整理笔记，再把一些东西呢再誊下来，啊，这有细心的人，这方面做了也不少的工作，啊，挺好。但是多数人呢，他有时候跟不上这个速度，因为上年纪了，确实有些困难。但是呢，他也想得到，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啊，根据大家的要求。我们实实在在做点实际工作啊，是不是？为什么呢？这方便大家。哎，一翻出来它分几个部分。哎，你是哪部分，是吧？ 对。 哎，是属于消化。 我分了13个章节。 你看看。 第一个章节头面部的疾病。第二个章节五官类的疾病，它涉及的方法比较多。第三个章节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哎。 第四章什么血液方面的疾病。第五章呼吸系统疾病。 对。 第六章腹部的疾病，这个包含就全了，什么脾胃的、肝胆的、疾患呢、糖尿病呢、肾病呢、痛风啊、阑尾炎的、疝气呀、腹泻呀、便秘呀、痔疮等等，哎，涉及的验法还真不少。 哎， 还有像失眠呐、出汗呐、泌尿系感染呐、男科、妇科，还有这个皮肤病，涉及到13个章节。 一句话吧，一般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是在这一点上下了不少的功夫，是吧？做了一些搜集资料啊，进行啊梳理啊，然后编排啊。确实，我大致看了看，刚才杨老师做了介绍，有些东西呢不是全都是我的东西，有些呢就是我们这些呢朋友的。哎，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是吧，和我们交流，哎，人家介绍啊，我用了什么什么方法，哎，挺好，我们把它记下来了，也编入在内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验方的来历，同时呢啊，我们这验方呢啊，在发放之前，我们可能搞活动是给大家是吧发吧。 对，这本验方大全呢，就是作为咱们9月份的促销活动的赠品。 哦， 明天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茶和松茸的促销活动了。如果你喜欢这本验方书，就可以到咱们这个北京养生堂参加咱们9月份的这个促销活动。 我们曾经啊跟大家介绍说，最近可能大家经常要听到这样的口号，说要做健康的主人，要掌握自己健康的主动权，这些口号非常响亮，说的对不对？非常的对。然而真正做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啊，离我们这个目标。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健康握在自己手里，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的主动权，那你就必须啊，掌握这些知识。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哎，我们大家学会了手上的心脏点，那在全国各地救很多人。 对，不但救自己，还能救别人。 是不是这样？ 不但能养生，还能保健，还能预防。 哎，这些我们都，我们有这个照片，我们有人家谈的心得体会，过去我们也给大家编成了万人谈健康的手册。 是的， 啊，我们为大家呢提供了不少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自然的方法，大家的收获，啊，一些经典的，啊，收集了不少。实际上呢，远远不足。 对， 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健康的主人？你必须掌握一些方法。我们在那个在贵阳，啊，有一位老先生，牙疼，那牙疼算什么病啊？ 牙疼不算病， 不算病啊， 老百姓流传的，疼起来真要命。 哎，他让你呀，吃不下饭， 对， 睡不了觉， 疼痛难忍。 又找到我了，你看李老师，你是不是给我出个方啊？我说可以啊，我们给他出了一个方，石膏和细心，啊，就两味药，啊，这个药呢非常非常的便宜，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他也似信非信的，就那么简单的两味药，就能解决。我医院吃了那么多药，又是消炎药，又是止疼药，又是下火药，哇，他跟我说了一气都不好。哎，我说您试试看看，哎，结果第二天回来乐了， 解决了， 乐了。哎，他说你看这个两味药啊，还挺便宜的，操作起来也特别简单，哎，但是呢还非常有效， 对症了。 对了，我想强调的一点就要对症啊，所以说偏方有时候好，偏方好是一方面，二方面有的人用的好，这是第二方面。但是记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好。因为什么呢？一种症状看似一样，但是引起的原因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强调什么呢？必须得对了症啊，就像配药是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对了症，对了路，对准了方子都是好方子。不光是咱们的，还有很多的，中国不缺偏方，也不缺验方，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能不能对症。辨证啊难，用药简单，你找这个目标，找靶心， 啊，弄清他的病理、病机、病根、病的原因，这个不容易。所以你要找着马心以后，那方法那就多了。 就是说方法有的是， 哎，有的是， 但是得病的原因不好剖析。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发放之前呢，我们把这验方，验是许多人经过试验的有效的这些方法，但是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效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所以这是如实的、客观的告诉大家，别滥用。所以这些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些知识。你比如我们假如说火，有多少种火呀？首先第一，我们要分出两大类： 实火和虚火。 你看看，这你要区别开来。我们为什么老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什么？一定要给自己身体定位定性，要给自己的疾病。啊，要定位定性，所以我们有阳虚的体质的，有阴虚的体质的，有气虚的，有血虚的，它都不一样。 因为人体嘛，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就说您说的这个上火，咱们说了，大体上分两种，实火和虚火，你还得仔细的分。你看是你哪个脏腑出现的火？ 那是第二步了啊。首先分出来实火和虚火呀。如果你是属于虚火，你去吃什么牛黄解毒啊、黄连清胃啊、那三黄片啊，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根据我们这验方准备发放的时候啊，我们也给你讲讲中医是怎么看病的啊，我们大家如何把自己的体质啊给它定性定位。八纲辩证啊，有人在这方面听了我们十来年啊这个课，很多人真是学得非常不错， 也掌握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不少不少。他们喜欢，第一他们喜欢，喜欢什么？喜欢中华民族传统的医学，特别喜欢，是吧？我们现在有的时间，有的精力，而且还有资金，所以有人学得非常的认真。那我刚都说了，中医的八纲辩证，辨什么？辨阴阳，辨寒热，辨虚实。寒热虚实啊，你都得辨出来，啊，虚的和实的一样吗？不一样之。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有的人是乱吃下火药啊，我们记着吧，给大家讲三乱，结果怎么样？就把肠胃给吃坏了。人的阳气啊，非常可贵，宝贵啊，它是生命的动力，它是消化的动力，是吧？它是排大小便的动力。所以有火还得分清了。姚老师刚讲了，你是心火呀，是肺火呀，还是胃火呀？是不是 肝火呀？ 哎， 胆火呀？ 对， 这些脏腑，每一个脏腑都容易上火。 是的， 但是你得会区别的分开， 嗯， 然后有针对性的去调。 没错，最好呢用自然的方法去调，啊，用啊用我们吃喝来调。 对，用食疗的一些方法。 对 对， 因为它是属于自然的， 药食同源嘛。 没错。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 哎，你好。 您好。 哎， 盼望已久的，想跟你连话。 太好了。 跟您连话太亲切了。 咱们交流交流。 那个，首先感谢您，感谢您的自然法，使我从病痛当中得以挽救。 哦。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有40多年的肠胃病，肠胃体都有毛病。 哦。 那就是说这个病得非常厉害。 哎。 有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 哎呦呦呦呦！ 所以说呢，就根本都吃不了饭。 对。 后来呀、啊，就上了这个香港了。 哦。 我就用这个自然法。 嗯。 推肚子、泡脚。 对。 搓脚、摆腿。 嗯。 这一系列的都是您的自然法吧，全用上了。 哦。 所以说我这个肠胃现在好多了。 呵。 我现在基本能吃饭了。 啊。 原来是吃不了饭，吃完饭就难受，而且是吃什么拉什么。 哎呦， 小米粥就是吃进去就是黄的，然后拉出来就看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很厉害。 哦、 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有多少年？有多少年这种情况？ 40多年。 我家伙，受罪了。 啊，我现在81了，周岁。 哎呦嚯！ 我81了， 自豪。 你听着我说话还行吧？ 还行，底气挺足，声音很清晰。 啊、我现在这肠胃我能吃东西了。 哎， 我重点是在脾上头。 没错。 现在吧，还脾我觉得好点了，因为大便成型了。 哦。 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喜讯呢？还有一个，我颈椎病我特别厉害，因为我的职业是就是低头作业太多。 对。 我是老师，病啊。拉的我没办法，我的颈椎是一至七节椎动脉，都有增生， 全部 五六节间隙狭窄，韧带钙化，还有颈动脉有斑块。 嚯、 哦！您说这样的颈椎，就造成我整天都到心脏病治啊，心动过速，血压忽高忽低，头晕， 对， 知道您这是颈型的颈椎引起的， 没错， 我就重点做颈椎。 哦， 现在颈椎好多了。 哦， 基本上不晕了，血压也不高了。 你看看， 心动也不过速了，也不间歇了。 哦， 这是一个效果。 这把根 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也比较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总胆固醇高，所以就造成我的头发脂溢脱发，我。脑袋上没有几根头发。 哦，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头发长出来了。 嘿，庆贺庆贺。 我头发黑了，也比原来多了。 是吧？ 我们老伴说你原来在灯底下都能看着亮，现在你这都长出来了。 老伴挺幽默的。 底下的就是下边都是黑的。 哎呀，真好。 是不是肾的功能也挺好的呀？ 另外，您血管也通了。营养也供上去了。 血管通了，我现在总胆固醇稍微高一点儿、 哦， 高也都是0.11到0.15，我低密度脂蛋白没问题了。 哦， 但是我高密度脂蛋白上去了，您知道吗？ 那太好了呗。 高密度脂蛋白不是运送这什么的吗？ 垃圾车吗？ 上去了，您说是不是？您这自然法挽救了我。 还是说啊，您做的认真，做的坚持的好。 我呀。都是夏天多热，我都来泡脚。 呵，哎，是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 啊？就是啊，我有这个切身的体会啊。 没错， 我就按着您说的这么做的呀。我早就惦着跟你把这情况说说，这个酒和茶的效果太好了。 是吧？ 跟你说，那个我做百会穴的时候喷上点，现在人家都说我这80多岁了吧，就是这脑子还可以。 受到表扬了吧？自己感觉也好，别人看着也好，老伴儿看着也俊了，也受看了。 86了，他也坐，他也挺好的， 多好、啊。 他也泡脚，也喝茶，也推肚子。我喝酒，我喝两次 啊， 中午喝一次，晚上喝一次。喝茶我一天喝6袋，早中晚各2袋。我们老伴儿也跟我一样， 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你想健康吗？你说谁不想健康啊？你想健康，你就三投。 是啊。 投时间，投精力，投资金。 没错，就是三投。 你这 我说我留钱干嘛呀？ 你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 不健康了，我给孩子找麻烦，我自己还受罪， 对不对？ 给国家还浪费医药费。 对。 所以说我在这上面，我肯投资，我肯花精力。 啊。 我今天跟您交流交流吧，我觉得我挺痛快的。 不错。 我说我都盼望着跟您连线。现在我哪儿都好、人家都不说我不是有病。 特别高兴啊，和您交流啊，我也替您高兴。 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愿你健康长寿。 好嘞， 健康长寿就是我们的幸福。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